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刑事犯罪看似是孤立的个案，背后往往折射出滋生犯罪产生的地域治理、行业管理等社会管理方面的漏洞。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3年发布了92份刑事审判司法建议，参与社会治理取得了实效。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2021年的4月到10月，最高检在20个省区市部署开展看守所巡回检察试点工作。通过看守所巡回检察试点，共发现看守所存在的问题达到了4230个，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565份，检察建议书335份，发现职务犯罪和违法违纪线索62件，已立案侦查4件6人。移送纪委监委线索是25件，发现犯罪之后又犯罪线索2件，发现派驻检查存在问题的763个。记者日前从公安部门获悉，针对近期浙江、陕西等地的疫情形势，公安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截止到目前，共协助核查、追踪、查找、转运涉疫人员达到了34000多名，立案侦办查处涉疫刑事治安案件80多起。近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了一起特大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这起案件一共达到了590名被告人，是四川法院系统审理的被告人人数最多的一起案件。这个犯罪团伙先后在柬埔寨、菲律宾等地设立诈骗窝点，诈骗境内的中国公民，涉案金额高达1亿4000万元以上。2018年以来，这个犯罪团伙通过在广州设立广告公司，打着投资的幌子，诱骗被害人加入杀猪盘、微信 QQ 群，通过话术引诱被害人投资虚拟货币。这个诈骗团伙先后在中国的广州、柬埔寨的金边、波贝以及菲律宾马尼拉等地呢设置诈骗窝点，对中国大陆公民行骗。截止到案发呢，一共核查被害人差不多已经有500人，涉案金额高达1亿4000多万元。2021年的2月，四川高院统筹协调达州、南充、广安、巴中、内江5市的20个基层法院分别审理这起案件。经过多次的补诉开庭审理，截止到2021年的12月17号，20个基层法院已经完成对49件、共计590名被害被告人的一审宣判工作。一审判决认定，590名被告人当中，582名构成诈骗罪，8名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缴违法所得2820万元，用于退赔被害人。近日，北京警方接到报警说，一个男子因为与他人发生行车纠纷，多次恶意别车，行为十分的恶劣。这个男子在面对警方传唤的时候，非但不知悔改，还在电话当中反呛民警。在这个视频当中啊，一辆白色现代小轿车行驶到环岛处的时候，与对方车辆发生并线行车纠纷，不仅在道路中间是多次别车，还下车辱骂，将对方的车的门把手损坏。经过鉴定，司机周某当时的行车速度高达每小时119公里，而这个路段所规定的限速是每小时50公里。事后，司机周某面对民警传唤的时候，还在电话当中反呛民警说：“够呛吧，我有事儿，反正我是去不了。”毫无悔过，态度十分恶劣。目前周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朝阳区的一个汽修中心补胎的时候，维修人员在工作的手套里面藏着针，偷偷动手给轮胎扎洞。记者从朝阳公安分局获悉，警方已经破获了这起系列的扎胎案，两名维修工人因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记者从朝阳警方获悉，接到事主报案之后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经查维修工陈某、徐某两个人为了能够赚点补胎费用，对工作手套进行了所谓的改装，将一枚钢针暗藏在手套当中。有客人前来洗车或补胎的时候，便趁客人不注意将车胎给扎破，或者多扎几个洞，以此来达到多补一个洞多挣一份钱的目的。凭借这种手段，二人已经作案多起，目前二人因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的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几起刑事司法的这样的司法建议的相关的案件和一些具体的内容。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杨烨。杨烨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几起咱们一中院所审理的刑事案件，而且呢通过这些案件我们发送了刑事司法建议，还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对， 一般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介绍民事案件之审理之后法院所发送的司法建议的情况比较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刑事案件的司法建议，我们是怎样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怎样的司法建议，最后取得了怎样的效果。那么首先呢我们就通过一起这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当时是怎样的情况。您先把这个案件的这个案发的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审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案情主要是这样的。被告人张某呢，他认为被害人总是欺负自己，所以就事先准备了改锥这样的一个犯罪工具，然后用这个工具多次刺扎了被害人，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一个发生。张某他其实既往是有被诊断为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所以案件发生以后呢，也对张某进行了一个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发现案发的时候，这个张某是处于一个躁狂状态，然后他案发的时候是受自己这个精神疾病的影响，是情绪不稳，然后所以他对自己所做的这些行为是不计后果的。他对自己这个违法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是受损的。所以呢最后司法鉴定评价他是一个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那按照咱们国家这个刑法的规定那如果这个被告人他是一个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话，他其实也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是吧？ 对。 但是只不过我们在裁判的时候对于他的刑事责任能力，因为他是有限制的，会怎样去考量呢？ 其实主要是在量刑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他在这个犯罪事实发生的时候，他肯定是不能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来看待。所以我们是把他作为一个量刑的情节进行一个考虑的。 那么这起案件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发现他在这个如何去确定他在实施这个犯罪行为的时候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不是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一个是我们就是能够发现他有一个这个既往病史的情况。他其实是在几年以前就在他户籍所在地的一个精神病院有过住院治疗的一个情况。 而且有过确诊记录是吧？ 对，出院诊断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然后之后呢他还被多次的被当地的政府送到了他们的精神病医院进行一个治疗。然后所以我们针对他这个精神 精神方面的一个这个疾病吧，所以有过也最后最终进行了一个司法鉴定，确认了他的一个这个情况。 对，那么这个是相关的情况啊。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我们继续讲这起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您刚才说到，就是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张某之前曾经有过患过精神分裂症，那么他被确诊为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的时候，当时就没有比如说接受过更好的治疗啊，家人就没有对他进行个这个很好的看护啊，那他怎么就跑到这个北京来继续还从事着别的工作呢？ 是这样，他在住院治疗之后，然后后来应该是被送回家了。然后之后他送回家之后，他就有一个离开他原来的这个户籍所在地到北京来打工的一个情况。当地的这个精神疾病防控部门在他们日常随访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他就是不在家，下落不明。然后呢 家人也没有看住他是吗？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当地的这个部门呢就是有一个通报了一个派出所的一个情况。也有过就是说联系他的监护人，比如说了解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一个有效措施。包括这个张某他到北京来以后，他也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精神疾病的一个情况向他的用工单位进行一个说明。所以也导致呢他在北京这边，所以就没有能够对他采取一个有效的一个措施。 而且找到了一份工作。 对。 是吧？ 对。 那也就是他从老家过来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人去阻止他，他就顺利的到了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从事了一个工作。 对。 然后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针对我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所发现的问题，那么从法院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其实就是根据他就是到北京的这些情况，我们就是肯定是当地的这个行政的这个关于这个精神卫生工作的一些有关职能部门，他们的工作有一些这个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导致这个张某顺利的到了北京，然后顺利的没有能够正确的对他进行一个监管，给咱们这个故意杀人案件的一个发生埋下了一些隐患。 没错。 然后所以呢我们在一审宣判以后，就向他户籍所在地的卫健委发送了一份司法建议。 大概是怎样的内容呢？ 司法建议主要是建议这个当地的这个卫健委加强和包括社区啊、公安啊、医疗机构啊这些职能部门的一个联动吧。然后帮助他们实现，要求他们就是加强一些信息共享这些方面的工作，然后加强对这个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一个包括治疗，包括定期随访这些监管，避免再发生一些失管失控的一些情况。 对对，如果当地能够很好的对他进行一个很好的管控的话， 对 不让他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跑出去了，其实这起案件可能也就不会发生。 对， 是吧？ 对。 那么当地的相关的部门接到了我们一中院所发出的司法建议以后，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回复呢？ 他们给我们发送了一份回函，也说明了一些他们收到司法建议以后开展的一些工作。包括就是对我们这个司法建议里面通报的这起案件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查。同时呢召开了一个严重精神障碍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一个联席小组。希望能够以案为鉴。后续呢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一些包括这个部门联动啊，这个随访服务管理啊，这些相关的工作机制。对。 这是这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哪里？ 其实是我们在审判工作中也发现，其实实践中这种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由于受自身的这个精神疾病的影响，实施违法犯罪的这些情况其实是时有发生的。虽然法律法规对这一类风险领域它是管理的措施有一些规定，但是实践操作中可能会由于这个部门之间比如说信息这个沟通不畅等等这些原因，还是存在一些精神疾病患者他比如说托管失控的这些风险。 对对。 所以呢，在对这类案件开展审判过程的开展审判工作的一个过程中吧，我们也希望说，如果发现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我们能够及时的通过司法建议向有关的职能部门指出，这样呢，也能够确保有效防范化解这些特殊群体的一个风险隐患。 没错 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恶性事件，甚至是刑事案件的一些发生。 嗯，没错啊、那么行政部门啊，它进行一个很好的管控是一个方面哈，但是毕竟不能够要求行政部门我天天24小时去盯着你。 对， 所以对于这种患有精神类的疾病的朋友的家人，他的责任就更重了。 对， 因为家人要陪着他，你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居。那么包括居委会、街道啊，他的家属、亲戚朋友要对他进行一个很好的帮助啊，不能让他随随便便的在这种疾病没有完全治好的情况之下就这个托管失控，是吧？ 嗯， 这是这起案件的情况哈。那么下面呢，另外一起案件就是涉及到一个抢货交易的一个案子了哈，您把这个案件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这其实是一起系列案件 哦。 当时我们是在3个月的时间里陆续受理了多起这样的一个抢货交易案件。 哦，大概的案情是怎样的？ 大概的案情是说，就是在这个一家电子市场，他们先通过一些低价广告的一些方式吸引被害人到店，然后被害人到店以后再通过一些言语威胁的方式对被害人形成一个心理威慑，强迫被害人达成交易。 哦，那么像这样的案件通常情况之下涉案金额都会能有多少呢？很大吗？ 涉案金额其实相对来说不算太大，但是它主要是发生的频率比较高，这样的话积少成多，所以我们就对这些案件这一系列案件进行了一个串并的研究。 哦，那么从这些案件当中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个区域的电子商城以内，就是会多次发生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实暴露出了这个电子市场和它的周边地区的一个日常监督和地域管理是存在问题的。这些行为它不仅仅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也破坏了这个社会治安和首都的营商环境。所以呢，我们就向这个属地的公安机关给发送了一份司法建议。 哦，这个司法建议大概的内容是怎样的？ 基本上是建议他们就是说会同相关的职能部门共同研究这个电子市场和周边区域的一个综合治理措施。 那么属地的公安机关面对着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他们有没有采取一些比较有行之有效的这样的措施呢？ 他们在收到司法建议以后，派驻了社区警务大队入驻了这个电子市场，对这个电子市场进行一个网格化的管理，来主动化解纠纷。同时呢，这是他们对内的一个举措，对外呢，他们还联合了当地的一些职能部门开展一个专项的这个整治，包括落实这个管理责任，明确这个管控的一个重点。 对。那一般情况之下，当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发现了案件当中所折射出的一些问题，发送司法建议之后，会不会也会去继续跟踪一下哈？比如说公安机关采取一些举措了，那么效果如何？是不是收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法院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有没有去跟踪？ 我们其实有一定的一个回访机制。就是在这个收到这个我们司法建议的这个单位，他们给我们回函以后，我们或者会去这个，比如说我们司法建议中指出的这个相应的地区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查访，或者说就是跟这个收到这个司法建议的这个部门，我们和他进行一个就是这个会商 啊， 主要就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整改的一个情况。同时也是包括这个相当于就是实地的和这个会商，就是相当于并进的一个方法。 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很多这种我们法院发送司法建议的时候，也都是因为在案件的实际审理过程当中发现了这里面可能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人的这样的问题。 对 啊，它可能代表着某一类的问题啊，才会针对这一类的问题发送司法建议哈。好，那么这是我们针对我们受理的一系列的涉及到这个电子市场的抢迫交易案件所发现的问题发送的司法建议。那么除了这类案件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针对这种情况发送司法建议呢？ 我们以通过一个案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再介绍一个案件。这是一起是多名被告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的一个案件。 哦，是数罪的案件， 对， 是吧？那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案情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被告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犯罪团伙，常年盘踞在某个村子，然后有这个为非作恶、欺压群众的一个情况。其中特别典型的一起犯罪事实，也是我们发送司法建议的一个针对的一个主要的犯罪事实。就是说有一名被告人，他以所谓的影响风水为这个理由，要求这个村委会推倒设置在村口的一个村标的一个石碑。村委会呢，因为这个惧怕这些被告人报复，不敢反对。后来呢，被告人就纠集多人把这个石碑给损毁了。 真的就给损毁了。 对。 然后呢，后来呢， 然后我们收到这个案子之后，我们就认为被告人他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村子实施包括不限于我刚刚介绍的这一起犯罪事实的这些犯罪行为吧，究其根源是这个村子的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在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一个气焰吧。 因为这是一个团伙，不是一个人， 对， 是吧？ 对， 而且他们的这个最后法院所认定的犯罪事实也不是这一起， 对， 是吧？ 对， 还有好几个其他的罪名。 对， 您继续跟大家说。 所以呢，我们向这个村子所属的一个镇党委发送了一份司法建议。指出就是说这个村子在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样就建议镇党委层面来加强工作指导和违纪监管。 一般我们在发送司法建议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把这个案件的情况向接收司法单位的机关去通报一下？ 对，我们会简要通报一下案件的具体情况，这样也方便就是收到这个司法建议的单位他去调查或者说去了解这个情况。方便他们开展工作。 那会不会要求，比如说要求这个接收司法建议的机关大概在多长的一个时间之内要给出一个回复？ 我们会尽量建议这些单位就是能够把相关的这个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情况给我们做一个反馈。这样的话我们进行了解之后的话，也是对我们司法建议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效果进行一个掌握。 那么我们回到这起案件，这起案件当中，当这个镇党委接到了咱们司法建议之后，他们又有一些怎样的实际的举措？ 他们其实对我们司法建议指出的问题开展了一个专题研究，然后具体从两个方面采取了措施吧。一个是说完善监管。是比如说把这个对这个区纪委层面对这个相关的责任人进行一个调查，然后进行一些这个教育。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从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把这个村子比如说从列为这个软弱的一个列为一个软弱涣散的党支部，然后制定一个工作方案，具体进行开展一些整治工作。 其实有时候可能并不简简单单说这是一个村的问题。 对， 我们可以发现它里面是不是存在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问题，通过这一个事件来和跟其他的村子也要这个防患于未然，是吧？ 是的， 就是以后万一再出现其他的情况，那么作为其他的村子的相关的部门，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是吧？ 对。 那刚才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啊，讲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我们法院呢，也是针对这三起案件当中所折射出的问题，分别发送了这样的三份司法建议哈。那其实呢，我们在这几年当中，一中院在审理这个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是发送了三份司法建议哈，是发送了好几十份，将近100份，90多份，是吧？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我们针对这个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发现的这样的问题，我们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举措啊？怎么能够通过一起刑事案件，能够对这种社会的问题进行一个更好的防控？您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日常刑事审判工作其实是针对每一起刑事犯罪案件本身的。但是其实刑事犯罪它之所以会发生，其实就是它背后能够会存在一些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些漏洞。所以基于我们刑事审判的这个特殊的性质，我们也希望就是在 做出裁判惩罚犯罪的一个同时， 嗯， 通过发送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在案件中发现的问题， 嗯， 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然后发送给有关的部门。这样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能够有效的放大就是刑事审判它在预防这个犯罪发生的一个功能上的一个辐射作用吧。 嗯， 然后解决这个社会矛盾或者说它这个争议所产生背后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短板。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非常感谢，谢谢。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择您最感兴趣的内容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呢，下载安装听听 FM 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将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因为这种电动车自燃而导致的一起火灾事故，那么谁应该为这场火灾而承担责任呢？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什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众人一直越傻。 I don't care， 我抖落一身黑，想不再去观赏自己的美，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我该自己追回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曾为你辩解，这也是我失眠，这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